Thank you. 有点吓人。 好的，我们打你，我要打你给你看。打你给你看。这个白活还没人走。要不然就看不见了。 محمد